足球频道，现在开始。 好，翻翻嚟星期五嘅足球频道。因为 杰斯你把声咁沙嘅， 杰斯就系因为杰斯咧仍然伤心过度，上个礼拜俾人炒完之后咧，就今日都唔好 翻噶咯，都保唔住个屎忽， 保唔住啊！ 屎忽太痛， 你觉得你又知道屎忽痛 嘅？大佬四比一啊，大哥四比一，唔系二比一。 入翻嘢啦，都已经。 哦，入。 OK，我哋唔讲呢啲。 嗰翻嘢系咪？系咪？诶，我俾你入啦，咁样嗰啲啊。 算啦。啊，开个声，我系斯文啦。咁啊，开个声有阿夏萨特啦。咁我哋因为杰斯今日太伤心嘅关系咧，我哋继续邀请翻哭波桑三位主持。 都系嗰批嚟嘅，都系嗰啲人嚟嘅。 冇错，我哋都系其实嚟嚟去都系我哋呢班咁嘅吓童子军喺度。 童子軍， 我哋呢啲係烏合之眾咯。 咁但係有個特色嘅就係，仍然第一節我哋係因為冇萬迷喺度嘅，所有萬迷都俾我哋踢走曬啦，已經。 係冇錯。 咁啊，第一節我哋講咩話？ 唔係喎，佢之前話有咩曼聯頻道嘅，去咗邊啊？而家 曼聯頻道 消失咗啦，即係和佢哋曼聯頻道嘅成立就四比一。 上個禮拜一次咁大把咯， 開張一次，跟住就四比一，跟住就收個皮啊！ 神下嘅，神下光輝好易消失嘅啫。 唔係講翻淨係直播喺度聽咧，就喺YouTube 同Twitch.tv 嗰度咧就 search 呢個 Regency Live。 你又係講笑嘅，如果聽到你呢句説話，已經聽緊啦。 冇錯㗎。是為了錄音那些聽的 錄音的都不聽到直播啦， 如果有留言的話在我們 Facebook 群組就留言啦，是啦、 是啦，在個討論區啦，我們在 Facebook 度啊，咁啊今個星期呢，咁啊正如夏山所說啦，咁啊曼聯呢就輸了王傑之後呢，咁啊中間有場聯賽杯對利物浦，咁呢就贏波喎，贏1-0噃， 仲贏返一場波㗎。 係啦，咁啊睇返嗰場波嚟講啦，曼聯呢就同禮拜日嗰場對曼城呢，嘩換咗起碼8個人，咁呢就可能係個即係莫耶斯就覺得話你禮拜日班友都唔知踢緊乜鬼嘢波，咁於是咧就換曬人咁滯噶，即係剩翻三條友，一個叫迪基亞，一個叫做史摩寧，一個就叫朗尼，其他就換曬，包括埋個左閘艾夫拿。咁啊喺一個咁重要阿蘇七復出嘅時間咧，艾夫拿就收起噃。 唔係咁，佢可能學阿老費輪換啊嘛，不過一次佢換8個咁解啫。 啊，真係輪換得好徹底喎！ 點止啊，連球證都換埋啊嘛。 球證啊，係啊，球證又換埋係嘛？咁啊呢場波嚟講，左閘就不拿，中間咧史摩寧就打翻中堅啦，唔打右閘啦。啊，見個鬼都怕黑啦，咁啊拍住伊雲斯喎。 終於怕黑 啦！啊，咁啊呢個維迪拍費連拿兩個咧。 都休息一下 啦，後備都冇嘅。 不過唔係㗎，不過琴日我聽阿獅子喺節目度講咧，有啲漫迷會覺得呢個陣容先係正選，啱啱對曼城嗰場係 B 隊嚟㗎。 哦，咁樣啊？ 佢覺得呢隊強啲㗎。 哦，咁啊，如果下一次呢個陣容對某隊又輸波，咁啊幾時 A 隊幾時 B 隊咧？ 咁因為贏咗啊嘛，咁咪話你 A、B 一齊出咯。 贏咗嗰隊咪 A 隊咯，輸嗰隊咪 B 隊咯。 明白明白。即係廿幾個全部湧曬出去咪得咯 ？A、B 加埋失贏㗎，啱先？即係4-4-2。你係唔夠打嘅時候，咪加多四個，加多四個都唔夠嘅，就加夠20個咯。 咁唔掂咯，唔合法個大佬。 驚咩啫？最好取消場賽事，啱啱先？都話點知贏唔到咯，梗係取消佢啦。 咁啊，又摘出翻拉， 冇事發生過咯。 又摘出翻拉菲爾，其實拉菲爾就點都好過史摩寧嘅打 好大，好明顯，好明顯。 睇到呢個係，我諗呢即係喺曼聯呢場波裏邊，其中嗰兩點一定係拉菲爾啦。 係冇錯。 佢個出擊力的，而且個唔係中斯或者係史摩寧可以， 唔係華倫西亞甚至。 系华伦西， 系啊，华伦西亚固之然啦， 都唔比佢好。 咁啊，防守中场啦 ，Phil Jones 系复出， 系 踢得好好，我觉得啊，即系中间硬净啲。相对于即系上一场费兰尼嚟讲咧，就 Phil Jones 嗰个即系硬朗程度啦，咁又比较硬净啲嘅。 补充一下，费兰尼系唔出得嘅，因为佢系吸胎，佢就代表爱华顿已经打过联赛杯啦，仲入过波添，咁啊唯有喺场边睇波啦。 哦，咁啊正，咁啊可能好事嚟喎。咁啊杰斯啊打中间呢场波。咁啊傑斯呢場波其實我都見到佢中間即係雖然個位置可能即係好似唔好啱，但係其實呢喺佢有佢喺度呢曼聯呢班後生仔呢叫後生啲嘅球又頂啲嘅。 咁你頭先講話唔係好啱，其實佢應該打咩位呢？ 應該正常嘅，我哋預計佢打翻翼嘅，咁但係 唔係打球證個位咩？ 嚇！球證嗰自己人使咩打啫？ 唔係，咁佢退休啊嘛，做球做球做唔到領隊都可以做球證啊。 唔係，其實我都覺得阿先哥呢個睇法都好合理，因為其實傑斯出嚟係同上一場費蘭尼咧，其實禮拜二好波上我哋都有講過啦。費曼利啊，唔係法蘭利嘅， 費蘭利 定蘭利 定係費係啊？ 費蘭利係 費蘭利咧，我覺得上一場波係同成隊波好似係唔夾嘅，即係好未夾熟啦。咁但係呢場翻傑斯去 lead 住咧，其實你感覺上加埋拉菲爾嘅話咧，成隊波可能真係俾佢感覺係進攻上面係流暢好多。 即係有時球隊成日話，如果對成扎新仔咧，最好有一個咧就係球場上嘅教練啊。即係傑斯可能就係而家做緊呢個作用啦。即係通常佢咧就企啲位就喺個波嘅附近，佢係未必攞住波嚟踢，就可能指下嗌下，即係好似羅馬托迪咁啊，指下啊，即係係有用嘅，係有用嘅，即係指啲後生仔就咁啊。中間啦，向川真司咯，呢場波出咯，終於抱頭咯， 呢個日本籍嘅球員。 另外就蘭利咯，咁啊蘭利呢場波打得 O K 嘅喎，幾好 嘅 喎。 我反而想問大家對向川嘅評價又如何呢場？打曬都對利物浦啊！ 鄉村我覺得都係麻麻地咯。 鄉村就勉強，我覺得蘭利就好啲，相對嚟講就因為蘭利佢真係似乎就佢上到腳 ，hold 到個波，咁啊同以往你都係同楊格啊、華倫西亞比，咁啊根本冇得比，楊格就俾波俾埋人嘅，咁啊華倫西亞就得個走字嘅，咁啊蘭利起碼真係可以 hold 到下個波，擦到兩下花。咁啊都有啲貢獻啦， 鄉村仔就我覺得易夾啲啦，即係如果你陣中擺朗尼啊、擺傑斯啲咧，就即係大家會比較好踢啲啦。咁同埋睇翻對面利物浦啦，利物浦始終嗰個後防嗰幾個新仔仲係有啲。即係撞埋一齊，仲係唔好知自己嘅位置喺邊度。 利物浦就講埋網多萬少少，前面今日出小豆嘅，出咗小豆打前面，咁朗尼咧就依舊都係打中間，打得好好添。咁講翻利物浦啦。 喂，有一樣嘢我想講。 哦，點啊？ 呢個咧佢咧唔怕，即係朗尼咧包住個頭咧，佢嗰個嘢咧其實可唔可以？即係仲可以頂到頭槌喎， 頂到好硬，就嗰個頭嗰個頭嗰個頭套。 其實幾時可以除翻落嚟咧？知唔知？ 幾時可以除翻落嚟？佢覺得可以除翻落嚟，咪除翻落嚟咯。 其實我覺得咧，佢戴住咧醒神好多喎。 嚇係啦， 即係有啲即係人哋變態超人咧，笠條底褲啊，有條孖筋喺頭上面咧 ，O K 啊，明白？ 未顯得佢個頭殼頂比較， 唔係，我覺得 即係起碼有啲頭髮咁樣咯，即係 集中。唔係喎，我覺得個人好似矮咗個頭，好似好過癮喎。我總係覺得戴咗個頭箍，好似個人矮咗好多啊嘛。 佢嗰種頭套咧，好似咧啲老人家八十幾歲嗰啲阿嬸啊，嗰啲冇中意戴過嗰啲好似 headband 嘅，有些少似嗰只。 我就覺得佢戴咗之後，佢顯得佢個顯得更肥啊， 係啊， 顯得佢更肥。我唔知點解， 我感覺就係佢個。即個頭殼頂嗰度就再稀疏咗， 我冇計 嘅呢啲但係頭套都係咁啊，都係稀疏㗎啦呢啲嘢。 咁我個人咧就覺得鄉村真司咧就踢得不過不失啦嗰一場就，跟住阿蘭尼啦，阿蘭尼嗰一場係比較想象中比較好嘅，即係比舊年係好嘅，有進步嘅，係咪生性咗咧，續咗約之後？ 唔係，我覺得係個本身曼聯個陣容有關咯，本身啲球員即係可能有啲後生 hold 個波咯，即係你有對比，你有對比㗎嘛呢個世界。你同楊格比，你同華倫西亞比，咁啊蘭尼梗係好少少啦。講真嚟講，即係睇個楊格禮拜日啊嘛，攞波一推泥甩嘅，咁啊今日死啦。 你見到個陣都有活力啲啦， 係啱， 起碼 小豆啦， 即係中間嗰陣搶波嘅又有人喺度做。咁你見你飛入中線，你唔會拉個波推上去同佢爭波踢㗎嘛？ 唔係硬淨好多，埋身啲。你同你費蘭尼卡利克就鬥住，咁啊但係費蘭尼又係攞嚟鬥住嘅，佢又唔嚟撲唔嚟搶嘅，咁啊爭好遠。 另外有補充一點啦，雲佩斯早幾日咧就話可能個鼠係跟就 佢話佢呢場出得㗎喎， 出得到嘅，咁結果都係不在陣中啦。 係啊，亦都後備，亦都係冇份嘅。 好嘅， 唔係啊，投多啲好嘅，唔係。睇即係投多啲好嘅， 投耐啲啦，最好投埋一季。 唉，咁就唔使咁耐。 但係往績佢都係即係舊年係奇蹟嚟，今年咪踢翻半季咯。 係咯，唔係喎，其實 keep 兩季㗎啦。 keep 翻 啊，其實睇翻阿足球頻道，我哋個 Facebook 阿經一咧就 post 咗咩叫做暑期，咩叫翻叫復古溝，咁啊都有一個都比較詳細啲嘅即係圖解啦。咁 啊係啊係啊，大家可以參考下。 係啊，大家可以睇睇啦，係嘛？咁啊佢我哋都禮拜二都講啦，根本呢個咁樣嘅傷。 玩咧就唔係咁半快好嘅。講真嚇，好啦，講下利物浦啦。利物浦呢場波其實就何西安利基出翻六磅， 係打翻正選嘅左閘。 係啦，打翻左閘啦，咁就中間就薩高、史基泰爾、托尼啊，依然打右手邊嘅。咁啊，蘇七出嚟咯噃呢場波。咁啊，但係好奇怪一樣嘢，就將摩西斯打咗嚟中間喎呢場波。係啊 ，OK 啊，咁啊，我個感覺真係好得意。 摩西斯打中間，咁佢打左邊啊？ 打左何西安利基係拱上去咯，係啊， 係啊， 係啊，好得意嘅呢場波。其實利物浦係一個其實你可以話三五二，但係亦都似係四三三，三個總之就三個前面就摩西斯、史道力治、阿蘇咧，三個人咧就搞亂曬。咁基本上就摩西斯反而仲鬥後少少，就蘇亞雷斯同史道力治打翻前啲添。咁但係個問題係摩西 真係冇啱，我 咁覺真係覺得呢個摩西斯係咪真係打呢個位嘅人才咯？我真係非常之懷疑。 我想問盧卡斯係 盧卡斯咪打翻防中咯？ 中咯，即係換馬田基利嗰時係雙出定係？ 哦，唔係㗎，唔係㗎， 正常調動， 正常調動嚟㗎，係啊，正常調動嚟㗎，因為輸緊㗎嘛嗰陣時。 盧卡斯都係啲容易受傷嘅 話，哦，唔係，咁但係呢場波真係利物浦好大問題。第一就摩西斯啦，佢嗰、佢嗰個位咧，究竟係即係點解佢會擺喺呢個位度咧？即係唔能夠發揮摩西斯嘅所長， 因為主要係速度啦，即係打翼啊，打邊係比較適合佢。 因為佢翼好啲， 係啊，佢、始終都係打邊啊，走佢喺邊度走好啲。反而就蘇亞雷斯係打前少少嘅嚇，試下同埋史道力治呢場波，史道力治好曳，史道力治真係可以用筆。自所謂嚟形容啊， 或者係即係可能有十場冇拍過蘇亞雷斯，真係有啲唔慣 啊。我嘅理論就係咧，即係當蘇七出翻咧，咁個嗰個佢嗰種 就 變翻喺佢度咧，又會令到其他球員相對又會差咗啲咯。 啊，史道力治真係好明顯，呢場波真係好曳，即係痛波就控甩嘅，波又射唔到，扭波又扭唔到。 我諗要係時候俾佢唞一唞啊，因為根本上佢踢足曬今季所有賽事，再加上格蘭國家隊都係踢足嘅，即係除咗佢傷即係退隊嗰場之外。 唔係，我諗都要適應嘅，因為其實喺蘇停賽一段時間，佢係 打正正前 喺個重心咧，簡單啲講，就係我諗每個球員冇郭天奴喺度又好，或者係今屆摩西斯啊嗰樣攞到波，其實係望住佢去比啊嘛。但係調翻轉頭，而家阿蘇出嚟之後咧，就個個佢係得個走字嘅啫，即係調翻轉頭，佢係波到腳嘅機會咧係少咗啲嘅。咁所以我覺得我認同阿 Chief 所講，其實可能要俾佢唞唞，係等佢 要俾佢唞唞。如果話頭先講話打嗰個中間嗰個位咧，我寧願呢場波你再俾艾斯帕斯試一試都好過摩西斯咯。 唔係，其實我會覺得阿蘇七其實都可以踢呢個位嘅。 係或者蘇七踢呢個位咯，即係 最正路就應該蘇七踢呢個位嘅。咁啊拍住可能我哋史道力治諗唔到今場咁曳啫。 史道力治外亦都有個問題好嚴重就係佢真係佢要思考一下自己挨住右邊踢係咪真係咁著數。呢一點係。佢自己會諗一諗嘅，即係唔係咁多揾食機會嘅。季初佢腳風順，即就令到佢可以過骨。但係你慢慢踢得多啲，再加上你個位置有多啲 competition 啦，因為蘇七應該照計個正選位係穩陣過你啦。你就要諗下點樣同佢夾。咁當然啦，蘇七佢自己都要諗下佢自己，即究竟嗰種獨食波係咪真係又再翻嚟啦？我睇嗰啲精華咧，我都係覺得佢都仲係好係個人主義咯。 係啊，係啦，同埋呢幾場波開始睇利物，見到利物浦咧，我開始咧覺得呢啲隊波咧，前邊攻擊上咧真係打三個。咁嘅啫，就係今場摩西斯、史道力治、蘇亞雷斯啦，往時又郭天奴、史道力治，或者係阿斯帕斯，總之係打三個前面嘅啫，即係以一隊即係利物浦叫做純上於攻擊嘅一啲嘅球隊嚟講，打三定係打三個前面搞掂曬，係咪真係有啲少得滯咧？ 因為即係軒達臣、謝拉特同埋盧卡斯可以。即係我諗喺好多英超其他球隊入面都真係冇人會諗去踢進攻嘅位置嘅。咁呢三個純粹就係踢一啲比較難仔啲嘅攔截啦。咁再加上即係謝拉特其實呢幾場波大家都即係批評得幾多就係佢嗰個速率啦同埋嗰個決心啊。就算係對住曼聯啦，以往對住曼聯都係對住薩庫仇人咁樣踢㗎嘛。咁都好似有少少立咗咁樣。 咁你殺咗個薩庫仇人一次就梗係有啲可能即係嗰個 高潮過後就個低就係稍微跌翻落嚟咁樣嘅啫，儲另一次嘅 power 咁解。 其實咧，同埋咧，謝拉特呢場波嗰個輸波輸俾小豆嗰個角球嗰個波咧，又係謝拉特要孭嘅，因為其實咧就係、是。 佢前柱，佢即係守住前柱位啦，前柱區位就好重要㗎。咁啊，但係點知佢漏頂，漏頂就俾小豆一腳咧就將個波第一時間印咗入網嘅。其實呢個波真係謝拉特就正常就孭曬。 不過呢球安力基都有啲人，安力基同埋士基泰熱都有啲人。 啊，係啊。咁啊，嗰球波嚟講，其實就我睇嗰球波咧，就係當初咧就係佢嗰個防守嘅位置，我唔知佢操練練習嗰陣時做角球防守嗰時，究竟係咪謝拉特守即係所謂叫做即係所謂叫前柱區嗰個位啦，咁但係咧，我見到就係咧，謝拉特原本企喺中間位嘅，咁啊，但係咧見到前柱區點解冇人守嘅，咁啊謝拉特企前咗少少，咁所以就我就唔知係咪練習裡面就話謝拉特係守呢、這個。就係前柱區位啦。 睇咁多年利物浦就唔會係謝拉特嗰位，咁啊，一定係列歐走出去攻嗰個人嚟嘅。 咁啊，但係就似乎呢球波真係謝拉特係用咩？ 我嘅推測就係、是，即係我都講過啦，就係、是、幾個新嘅中堅球員簽翻嚟，佢哋而家嗰個職責係仲未分得清楚，究竟邊一個去殺啊，邊一個去 mark 住邊一個，尤其是到而家，我真係覺得真係。我唔想再用士基泰爾打中堅，即係其實只要係即係健康有兩個中堅嘅話咧，我都盡量希望將佢排除出去。 我諗呢個格連莊神之呢個受傷真係好大影響啦，佢又唔敢出阿 Wisdom。 系 啊，咁啊，所以就 我啊宁愿试下马田基利，我即系觉得打高路托尼打翻中间拍晒波会 好啲， 暂时最好嘅方案。 系啊，或者艾加都会好啲。 艾加佢自己攞嚟啊，根本上之前一场就其实已经伤，咁啊上一场夹晚出，而家又再伤。 啊，我想问一样嘢，你哋觉得嗰、个沙高咧买咗翻嚟？ 沙高 系啦、已经而家今场踢正选啦，你觉得佢踢成点？ 沙高唔错噶，我觉得沙高踢得好嘅话，真系一个打两个。 是啊， 咁但係你要俾得清晰啲佢做啲咩嘢囉，即係如果你譬如踏高路托尼嘅话呢，我就觉得应该要俾多啲用波嘅波俾高路托尼，我最想做最后嗰、那个或者做最凶狠嗰个就算啦。 其实佢係强化版史泰爾，我会觉得。即係佢係你当佢后生囉，即係体能好啊，有手长脚长。 手长脚长啊，身高速度都唔会算。 你话个经验或者个位置感呢，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坚呢，佢都仲有啲空间嘅。 即係 我 几睇好沙高囉，其实。 位置感我觉得係仲争少少。 佢会有少少似你睇早几年米卡利萨斯，其实佢天分就真的确好好嘅，即係单对单好鬼难，好鬼难缠嘅。但係佢需要一啲好老數嘅球員指導咯， 冇錯。 如果你曼城可能你有金恩尼，咁搭佢就好啲啦，或者可能俾佢挨一，即係個防務可能挨翻邊少少，可能佢會適合一啲。 咁啊呢場波就曼聯總之就1-0贏咗利物浦啦，就進級嘅。 咁啊， 咁啊睇埋其他嗰啲聯賽杯嘅比賽咯。 咁啊有一場波都好矚目啦，西布朗主場。 西布朗對阿仙奴啊。 咁啊睇比睇比數咧就係1-1啦，結果就射12碼啦。咁啊， 下生啊，咦啊，係啦，我知唔好意思啊，累到你啦。 我唔斷咗呢關啊， 係啦，就係斷咗呢關。 咁啊，但係其實呢場波要睇翻阿仙奴嘅陣容咧，就真係其實和西布朗就好合理嘅。睇翻轉頭， 其實我諗睇，如果真係有開波前留意個陣容嘅時候，你就會發覺啊，佢防守就叫做都八成係 A 隊嘅人㗎啦，即係佢用梅迪 薩卡啦。 呢場波係三個隊長喺曬度㗎，阿迪達啦、華美倫啦、梅迪薩卡啦，三個呢兩年做隊長嗰啲全部喺曬度。 係 咁啊，跟住係啊，出埋讚堅神啊、蒙利爾啊，咁 共市量都喺度啊。 呢啲後防其實後防係 OK 嘅，但中前場咧，其實除咗阿迪達之外咧。同埋就係大家好耐冇見嘅芬特拿啦， 仲見 其他就係公子亮啊，我覺得上一場對士篤城打得麻麻地嘅基拿比啦，反而係我想做出多啲嘅伊斯菲特啦，仲有就係、是、一個應該打中堅，但係今場幫我推咗上嚟做防中嘅希頓。OK， 咁其實賽前就應該其實佢想出發明嚟嘅，但發明就好似臨開場之前咧，亦都係話有啲傷，咁最後變咗出到咁即係都幾 green 下嘅， 即係好驚喜囉，你咁樣加嘛，係囉。 唉，下殺特我都話啦， 即係買七場穿一次啫，頂你個肺呀，都有斷嘅。 但係你買波梗係要睇陣容同埋冇穿咁多嘛。 同埋 你穿七場。 我穿我贏咗六場啦，你吹咩？ 唉，咁就一場奶嘅，你穿六你七。 不過而家都 七穿囉。 有錢收，有錢收。 有錢收 喎。 有錢收。 有錢收。 有錢收。 找唔返個本，回唔返個本係嘛。 三十本就算啦。 係咯。 咁講真呢場波我自己覺得就少少對芬特蘭有少少失望啦。咁當然啦佢未操返 fit 啦。入波嗰球其實佢都有啲功勞嘅。 助攻 係助攻嚟㗎嘛。 係有啲sense俾到嘅。 但係真係多謝你。 好多 謝。繼續啦。 咁但係就睇到場波就係、冇啦因為咁多 young pair 喺前面嘅話呢、 啊、 其實西部朗係攞得嘅機會係多啲嘅。 係啊冇錯。 其實佢個後防即係由阿迪達去到石隊後防都係其實都係即係上季都係啲踢得多嗰啲球員嚟㗎但係都搞成咁。 咪咁、哦、其實所以就係入唔到波。 唔係都唔算搞成咁嘅都 因為即係失波嗰度其實我覺得係咪可以 唔係諗你對比返西布朗個前線 Sassi Young Park Shane Long 係呀但係喺中場就比較即係有一個叫38號啊佢睇 Lumba 都知道啲後備嘅 Baraninlo 啊咩梅林堡 都 出返晒。 梅林堡都係正選嚟 嘅。係啦。 後尾仲要出晒啲咩羅森貝治啊摩維臣推晒出嚟㗎啦已經。所以其實係即係反而調返轉頭就係、是去到12碼呢其實我有諗過阿斯隆輸㗎。係 囉。 但係冇諗過係西布朗拉斯嗰兩球係自己解決自己。 上年對北福特嗰個陰影又出現返。 係啊我更加有出陰影㗎大佬。咁但係估唔到就係、是、蒙利二世第五個已經係有啲詫異啦、啊、第一個芬特蘭亦都詫異啦不過 anyway, 兩個都入。 入咗得啦。 anyway 啦總之過到一關啦咁但係過到呢關下週就。 對啊 對車仔。 對啊下夜。 下週嘅車仔喎、 啊。下週俾你補償囉你咪買返車仔囉。我覺得佢都係 你哋記住出你哋記住出強陣囉你明白 我覺得佢。 施意呀嗰啲呢。 佢應該都係出後生仔我覺得。我都覺得佢 阿仙奴不嬲個風格，即係阿雲架風格就係聯賽杯練兵㗎啦。 哦， 其實貫徹始終一直都係 咁貫徹始終啊！咁啊，好多年冇攞杯㗎喎，今年咁好形勢， 你要明一樣 就今年啦，切！ 唉，師兄，當年佢入到決賽對你哋，佢都派到童子軍出嚟同你哋踢 所以呢啲做人真係要化先得㗎，大佬。 冇辦法，喂，咁呢個都係嗰句，咁嗰啲管理層容許咁做，可以點啫？係咪先？即係我梗係想捧杯，但係 我覺得今季嗰幾隊都係保住前四騎住啲話，但係即係尾十二嗰隊好啲嘅。 尾十二。 哦，呢個 term 係好近呢幾日爆紅，超咩好嘢啊？ 唔係冇啊，好過多幾日又會再修正㗎喇，變 可能再 尾十啊， 尾十啊，尾八咁係嘛？ 所以呢場波我就唔講太多啦，因為其實好多後生仔，我寧願留俾阿 EV 講，佢哋可能會講得更加多。但係我會希望佢即係都講多少少，譬如希頓同埋阿奧神。同埋阿伊斯菲特三個啦我覺得呢三個係幾好嘅。 伊斯菲特就都睇過嘅我哋 先。如果你喺 香港睇過 ,ok 㗎呢個伊斯菲特唔曳。 係啊所以其實另外就奧神同埋阿希頓我想去講多啲囉。 奧神係咩位㗎 中前啦都係。係啦所以我都希望啊留返俾點子冰冰啊 EB 佢哋介紹。 啊真係要靠佢哋啦呢個就。咁啊射十二碼贏啦咁啊都叫有啲運氣啦。咁啊，車仔就2-0啦，作客贏史雲頓。 代價大， 代價 大 咧。啊，梗係算啦，雲天高啊，慘啦。咁啊，因為傷出，咁啊整親，咁就唞半年。 有冇話傷邊度要唞半年？斷腳。 阿潮啊，叫 阿潮，即係即係腳踭咯。 阿潮，我唔記得，好似叫阿潮嗰個位啦。咁啊，唞半年，原本話九個月㗎，咁啊做完手術就好啲啊，半年。不過都係要收裂㗎啦， 收裂 應該收裂㗎啦。 生仔有冇機會再早啲咧？我冇記錯嘅， 好啦，早咗㗎啦， 你都錯㗎， 已經叫早咗啦，用咗九個月啦，大佬。 再加上即車仔唔係即咁等人用啦，即我諗唔會催谷佢。 咁但係好坦白講，你而家冇埋呢個之後咧，咁就要組翻個防中位咧，就米基爾啦， 好翻啲啊， 艾森啦，拉美利斯，其實呢場波拉美斯都傷埋㗎，係啊，都傷埋㗎。咁另外就林柏特啦，咁數數埋四件，都叫做。手上夠用嘅， 人頭上夠用啊！ 人頭上夠用，係啊，即係人頭上手上夠用咯。 仲有大衛路易斯嘅， 唔擺打中堅 咯。哇！大衛路易斯唔打中堅，打邊打邊個打中堅啊？大佬，卡希爾泰尼，你再數勉強伊雲路域， 阿斯帕古達嗰啲， 阿斯帕古達唔係叫佢打中堅啊嘛？ 即係伊雲路域打中堅， 古達即係伊雲路擺落去中堅， 冇用 過。 其實上年就成日係伊雲奴利打中堅， 但 係用多咗布查恩特同埋會艾斯比古特。 但係舊年，但係依舊年嘅經驗，伊雲奴利打中堅咧又係 差 啲，又係賴嘢多嘅，又係基本上 但係你叫親伊雲奴利打中堅，你都揾個大路易斯拍佢。唔係就係佢孭埋鑊，咁你真係冇計㗎。 唔係簡單啲嚟講，就係車仔而今時今日呢四件中堅都係唔係一啲好上乘嘅貨色，好坦白講，即係都唔係一啲世界級嘅中堅。大衛雷斯係俾人吹到好大嘅。 巴塞話要用4000万簽嘅喎呢個。 哦，冇4000万啊，3000多万啫。係 啦， 咁啊呢場波就球人得人啦，出翻啲貝查恩特啊、艾斯快古達馬達咧，又打翻中甲 喺個凍肉櫃嗰度攞出嚟。 凍肉櫃，但係我睇即係。貪凍完一陣又要擺翻落去凍肉櫃度咯。咁啊睇嚟嚟緊即係 對熱刺唔知有冇得出， 都唔使諗啦，唔使諗啦。 但係今日啲報紙都開始，或者啲報紙都開始傳，就係去到冬季馬達係 會走咯，走啦。 其實兩位點睇咧？兩位車？ 我就唔想馬達走嘅，即係其實摩連奴咧係曾經係有咁講過話係想。馬達迎合佢嘅戰術就係要幫手返去回防，係 啊， 佢就即係佢就未做到呢一樣嘢，所以呢就遲遲都未出。佢季初嗰陣時候亦都講過呢，馬達喺佢個計劃之中嘅， 係 計劃之內嘅長遠嘅計劃啊，唔係短期啊，所以就希望真係馬達可以做到佢嘅嘢而留低啦吓。因為始終去年嘅即係上一季咧，佢都係車仔入面裡面選出嚟咧係最優秀嘅球員之一嚟嘅， 冇錯， 就唔想去咁即係吹去。有傳話係意大利嗰邊、意甲嗰邊。 最近有新聞話華倫西亞，咁但係華倫西亞咧 有冇錢啊？ 我就好懷疑，佢根本就都唔會有錢。 即係你話俾我聽咧，譬如話Inter 啊、AC 啊，甚至乎你話嗰啲豪門 啊， 豪門祖雲達斯啊，又或者係譬如話法甲嗰兩大豪門咧，即係聖日耳門啊嗰啲咧，嗰啲去要佢咧，我相信多啲咯。 但係我估車路士如果係俾馬達出去，都係借出去嘅啫。咁啊借出去就咁啊，未必係豪門啦。借出去就可能去翻啲即係其他國家啲嘅二三線球隊，即係譬如 歐聯打嗰啲起碼。 係啊，梗係啦，呢個唔使問啦，係啊。 哇，咁對 好屈就好屈辱喎， 好屈辱喎。 佢我覺得呢個球員一定係要打頂級聯賽。 即係我覺得就唔好。形成佢係第二個卡卡咯，即係我真係唔想再見到咯。 呢個我諗我諗早幾集之前我都有同大家討論呢個問題，就係即係摩佬，即係呢下就真係 唔係啊！唔知點解嘅，佢係咁樣嘅。摩連奴咧係有一個格局咧，係永遠都係咧會搞一個有一個一兩個球員咧，總係搞一搞咁。 我覺得係佢嗰個即係佢帶波嗰個風格嘅問題。 係啊， 因為佢唔係一個即係點講咧？佢帶嘅波未必係要猜住人哋，但係佢係即係讓個波俾人哋。咁佢中場要好搶得搶咗個波。咁對手有啲空位，即時空位走咗出嚟，咁佢就。即係交啲波落去就做呢咁嘅攻勢，佢唔係即係唔係另外，即係佢另外一套，即係唔係大家平時好中意 控球在腳啊， 控球在腳，猜到個攻勢出嚟，咁佢唔係嗰隻打法，即係大家睇得佢 嘅足球戰術唔係咁咯， 佢唔係嗰隻戰術，所以馬達其實真係唔係太啱佢個打法，即係如果唔改變嘅，而家嘅馬達就真係唔啱佢套。 佢好少會踢前場組織嘅一啲嘅戰術嘅。你睇佢皇馬都係靠啲球星啊，左右兩邊自己搞㗎啦，即係C7嗰啲。咁啊，所以車仔呢場波贏2-0，費蘭道托雷斯打得好好㗎呢場波啊。咁啊，至於禮拜嚟緊嘅聯賽會唔會費蘭道托雷斯再出翻嚟咧，唔用伊杜奧咧，咁啊真係兩睇啦。咁啊，聯賽 有得爭下咯，個正選位有。 有得爭嘅，都學好 fit 嘅。 因為睇得出伊杜奧唔係前幾年咁 fit 啦，即係始終喺俄國嗰度攤凍咗咁耐， 好明顯啦，好明顯啦。 所以就即係費托係一個好時間去搶咯。 另外又想問下 丹巴巴 師兄一個問題， 出先算啦。 阿韋利安踢成點？ 韋利安其實呢場波我冇睇嘅，坦白講。不過韋利安場波打左邊㗎，呢場波打左邊。 一般啦。 啊，沙特有睇啊，打左邊。 睇少少。 OK， 咁啊。 聯賽杯有啲球隊咧，有啲球隊咧就即係爆冷就落敗嘅，其中一隊就史雲斯，咁啊史雲斯咧就3-1輸俾伯明翰噃，咁啊 呢隊波就衛冕冠軍啦，咁啊點知去到呢一彎就已經宣告， 佢應該飽咗心機打歐霸啦， 係啦，我覺得佢似乎就唔係好自，唔係太自在呢個杯， 佢啲即係佢人腳都係嗰。即係十六七個咁，你算啦，集中啲聯賽，你要爭翻上前少少嘅位先啦，起碼 係冇錯， 呢兩樣都 即係可能喺歐洲賽嗰度嚟過啦，係嘛？咁啊，另外就阿士東維拉就對熱刺就4粒喎，托定啊熱刺人4粒喎，咁啊呢場波咧就下半場入曬㗎啲波，咁啊迪科爾啊2球，保連奴球啊 Chatley 咧就1球，加埋就4球，我唔知係咪聽到個消息話賓迪基係咪好似受傷啊？係 啊， 係傷咗，咁其實咧就賓迪基就如果真係阿斯通維拉冇咗佢咧，真係都幾大件事。 頭痛啊！佢頭痛㗎，冇佢。 啊，真係我諗大家響即係如果大家落籃啊投注上咧，都要諗諗阿斯通維拉呢樣嘢嚇。係。咁啊，其他嘅比賽嚟講，我 提下啦。好啊。富咸主場都少少爆冷贏咗愛華頓。 哦，係喎。是啊，我哋一講又好似有燈 喎。係啦，咁啊，富咸就富咸啊，我本來都話今屆唔係好睇好佢嘅，因為用咗太多老兵啦。咁啊，但係就呢場波估佢唔到，咁啊，貝碧入一球啦，之後大倫賓特亦都入一球啦，嚇。 係啊，冇錯。咁 喂俾你睇。 咁啊，其他嚟講就如果我依個印象就都係正正常常強隊贏嘅，韋斯咸對卡迪夫城就睇 3-2嘅，韋斯咸贏3-2主場。另外啊，諾域治啦就作客就贏呢個英冠嘅沃福特啦。 係咁啊，曼城啊5粒啦，五粒贏米金啦。你頭先話雙倍奉還，以前唔止啊，5倍奉還啊，啊呢次真 係好爆你咁啊！ 咁啊，佢出好強陣嘅， 係咁梗係啦。 當然啦，即係曼城其實出 B 隊都係好強陣， 係冇錯。 咁但係即係譬如你睇劉亞斯啊、耶托尼啊，嗰啲全部都有入波啦。迪斯哥爾都有波，同埋祖維迪都好似開齋嘅。 O K， 哦，祖維迪出啊， 係啊，祖維迪出啊。 喂，呢個我反而祖維迪，我想佢可以有機會踢多啲。 哦，應該都會有機會嘅，即係呢場波都開始俾佢踢下啦。 同啲隊友夾多啲。 另外，爺爺就真係好 fit 啦。即係爺爺，我諗呢段時間係真係即係真係 fit 得幾緊要。你要睇佢，你要睇佢啲罰球同埋睇佢啲遠射，真係真係要睇住。又入一球好靚嘅世界波，又係罰球。 嗯， 即係好似對曼聯嗰場嗰隻波。 哦，咁啊世界級嘅。咁啊講完聯賽杯啦，差唔多啦。咁啊仲有時間講少少西班牙啦。 係。 因為西班牙都交開快車㗎。 巴塞啊。 巴塞就繼續4-1贏皇蘇啦。咁呢場波就唔係巴塞打得好嘅，係皇蘇個後防打得好曳。因為咧，起碼第一球波咧，呢個龍門嘅巴和咧，同自己嘅後衞咧撞埋一堆，自己個波漏埋，結果俾尼馬就5分鐘咧就已經1-0啦。跟住咧就美斯咧就8分鐘咧就2-0啦，咁啊頭槌入波喎。 啲慘案嚟 嘅。係啊，咁啊總體啦嚇，咁啊4-1就。即係黃蘇都即係兩即係十分鐘內已經唔見咗2粒，咁啊都無心戀戰咯。 黃蘇咪都有啲揀波踢咧？ 呢場可能係 俾你都係啦。其實你作下去老營真係難，即係你就算作下老營，作下班拿貝呢，通常我覺得都係放棄多， 都係多數放就就要睇下佢開頭點樣咯。但你開頭咁快手俾阿尼馬咁樣搞掂咗， 俾人搞2粒咁啊算啦。 咁啊失波係一個大問題啦。咁另外我冇記錯，下個禮拜又有歐聯啦。 係啊， 咁對於佢嚟講，一周雙賽，下個禮拜又要歐聯。其實周中好似又係，好似周中我冇記錯，佢都嗰場係。主場對麻煩嘅西維爾定係咩？所以我諗佢都要睇住嚟打，根本都要分配。 即係睇見啲後防第三球波，基利士文比錯面對面俾布斯基斯，咁啊一射就入埋，咁啊所以呢啲波真係 嗰球好犀利，我見好似又中柱又中眉。係 中柱完之後就基利士文中間喺個禁區頂解圍，咁啊點知佢又好似俾波咁啊俾咗啊布斯基斯，布斯基斯就一腳一射就搞掂。唉，總之真係呢場波。我真係都無謂講啦，反而咧皇馬嗰場要講講喎。皇馬咧就作客對住呢個咧 L Chat 咧，咁就整咗個2-1出嚟，哇！都真係好鬼險， 好大好多花生啊嘛。 仲要呢場波咧，其實咧，即係講真嗰個臨尾90分鐘嗰個12碼咧，都真係好值得商榷。 因為呢就 Elche 呢就喺90分鐘即係補時時間就追返1-1嘅，咁呢個布艾基爾咁頭槌頂入，咁但係冇幾耐呢補時6分鐘呢，咁呢個 C 朗呢咁就射咗個12碼，嗰、那個12碼就真係究竟係阿比比拉人啦，定係人哋拉住個拉住阿比比呢，都真係兩睇嘅呢個波吓。 都好嘅，即係保時執翻三分翻嚟。 哇，佢都係無限保時嚟㗎。 真係無限保時，真係好有4-4-2-4嘅意味，好坦白講。啊，即係呢球波真係兩睇，球證話即係 L 車球員拉住比喎，咁咪俾12碼喎。 我都係睇兩段精華，其中一段仲要喺個 CCTVB 嘅新聞報道。 係啊， 所以我都睇唔係好清到底佢點樣阻拉啦。總之我見到比個樣就係好無辜咁樣。 我諗都係因為其實你見皇馬對手嗰度其實都幾多黃牌嘅呢場。 係，咁啊，但 尾段都幾多啊？即係你睇返啲比賽記錄都係，即係臨尾嗰80幾分鐘開始就係咁攞牌啦。 係啊， 都啊，即係你咁矛你都預咗啦。 咁啊，但係即係臨尾就係你知90分鐘保時入波，諗住打和，大佬 L check 即係嚟升咗班咁耐都冇贏過，佢喺皇馬度攞一分，哇已經係舉世歡騰㗎啦。點知你又搞和人哋 party？啊！真係陰功。 呢度我反而想問一問下薩特，其實皇馬今屆肥安上任咧，今屆啲波係你見嗰啲賽果都係緊縮多嘅，緊縮得好緊要下。 同埋佢有一個好明顯嘅習慣，就係要依賴伊斯高。 係啦，係啦， 勁依賴伊斯高咯。 係啊，我都想問下你， 即如果伊斯高有咩冬瓜豆腐傷出或者要唞唞嘅話咧，成隊皇馬咧唔知踢乜㗎。將會唔知踢乜，會 唔係係淨係冇人，就係唔知係冇人啊！ 你數一數，但係真係冇乜人， 冇乜人派牌咯，即係 冇乜代伊斯高咯。 即係如果係嘅話，夾硬要嘅話，咪將阿係咯，將阿迪咩啊？ 迪馬利亞， 迪馬利亞 或者摩迪， 摩迪，將阿摩迪懟上去咯， 懟上一格 俾佢做咯，就俾佢做派牌啊，做衝嗰個咯，因為佢其實喺熱刺嗰度都有做過呢啲咁嘅任務啊嘛，做得都幾好，同埋佢係之前佢係夾過巴爾嘅，所以換句説話嚟講咧，佢會清楚巴爾嘅走位啊，成日嘅話即係容易咗咯，會係咯，都會有咁嘅諗法。 唔係我好奇啫，因為都唔係第一次執阿摩魯手尾㗎啦。 但係其實肥安嗰個風格不嬲都係緊縮啊，即係佢又唔會即係大勝到佢唔係好多 的。唔係因為而家俾我感覺係佢比即係緊縮嘅程度俾我感覺啲摩連奴翻嚟咁即係咁樣，因為以往佢車仔都冇咁誇。 唔係以往摩連奴帶個皇馬咧就即係數得佢就數嘅，佢通常都即係佢有佢皇馬佢就有呢個往績嘅，但係佢帶其他波就未必係有呢、這個。 唔係呢隊皇馬始終真係冇咗奧斯同冇希古恩，係真係大勝本前係。略為上 咗 啲嘅， 緊要啲 嘅。係啦，咁就另外就突然間唔記得想講啲咩添。咁啊，見到就呢場波有莫拉踏出翻嚟啦，咁啊前面可能會好啲嘅。咁啊，講埋其他少少西甲賽果啦。咁啊，通常主場都好啲嘅。咁啊，畢爾包就2-1贏貝迪斯啦，維拉里爾就贏愛斯賓奴啦，咁就另外華倫西亞就贏翻波啦，西維爾亦都係終於都贏波啦， 4-1贏華力簡奴， 咁啊所以就呢個西班牙咁形勢啦， 華倫西亞都連贏兩場咯。即係先贏塞維爾，咁啱啱呢場就贏格蘭納達啦。 啊，贏格蘭納達OK 㗎，呢個因為格蘭納達其實唔易踢㗎，即係佢主場。 係咪啲球會放風話阿馬達翻嚟啲友仔生性咗？ 唔係咁啊， 呢個你又諗多咗。 咁啊，好坦白，佢哋嘅實力係應該係要贏㗎嘛。 諗嘢經常 㗎。好啦， 諗嘢啊。 仲有少少時間講埋意大利啦，因為有幾場好驚人嘅賽果啊。第一件事就我哋禮拜二提及到嗰度叫薩索咩羅啊。 索 罗 B 索罗 B 喎， 邊個出聲 咁呢就我哋上一場就呢個主場呢 輸 就輸俾0-7輸俾國際米蘭啦， 炒爆嘅呢隊 仲諗住拿波利今次揸住個主場點都唔好話炒爆呀，點都話贏呀，點整到1-1出嚟 曼會亦做呢個薩斯索羅。 薩斯索羅。 薩斯索羅。 唉，真係呢啲名真係好難搞。咁呢就即係呢場波就其實呢個迪斯馬利好早1-0嘅。咁跟住大概20分鐘就好快追返，咁就即係之前阿Chi都提過呢隊波好硬嘅，即係防守能力都 OK 喎。 都唔係真係咁豆腐嘅，對國米嗰場可能真係輸得太早啦，咁啊結果俾對手遊輪啦。 咁啊另外一場又係好驚人嘅，就係、是、AC 米蘭啦，就3-3咧， 反而我覺得唔驚人，我覺得唔驚人喎。 啊唔係啊，但係個賽個過程好驚人啊嘛。個問題就係、是、咧， 輸緊 3-1㗎，喺61分鐘，到最後89分鐘。先至係3-2，之後90分鐘先3-3。哇！真係大佬，真係真係出身汗啊，大佬嚇到。 佢都係入波先個隊啊。 咁啊冇用㗎，入波先，大佬去到3-1，臨尾。 其實今年 AC 米蘭即係大旺球員都真係幾失色，但係有一位球員係幾好嘅，就係阿普利。 普利 普利係唔錯嘅，普利 係。呢場波打得好好添， 都有入埋球啊，我記得就 係。係啊，咁啊，但係前邊出羅賓奴啊，前面仲要出到。咁但係羅賓奴呢場波，第一場波打得好喎， 有波入啊， 兩個助攻一個入波喎。啊，真係相當唔錯喎、啊！咁啊， 呢場波就冇巴洛迪利啦，因為上一場就係紅牌啦， 兩黃一紅啊嘛。 咁啊，我查出咗原因啦，咁係因為即係躁球症。 又再入咗波又要躁球 症啦， 好似 ban 咗三場。 ban 三場，即係除咗即停一場之後，另外就因為即係你躁球症啊嘛，加監加 慣㗎啦，佢不嬲都慣㗎啦， 係，AC 都慣嘅， 都慣曬，即係諗住佢唔出 嘅。記住啦，佢冇得出呢三場之後咧。佢有一場咧嚟緊，有一場咧係對住呢個祖雲達斯。 祖雲達斯嘅係啊， 祖雲達斯嗰一場佢冇得出㗎。 哦，咁就賴嘢啦。 呢個幾大影響。 不過睇今時今日 AC 米蘭咁嘅格局咧， 有佢都未必夠抽。 未必得啦。 講真， 唔係有佢好啲咯。 係有佢梗係好啲啦。咁但 係即係起碼人哋個後防會罩忌下你先咯。 係啊， 冇嘅話，喂大佬真係 傻嘅，都真係嘅。 喂，驚佢突然間神上身嘅話，真係癲起上嚟入幾粒喎，大佬。 係咁啊，所以就 AC 米蘭真係啊，真係哇，好似贏咗幾多場波啊，打咁耐，好似 兩場波以 來，一兩場啊，真係大件事。咁啊，我諗呢節時間係咪？ 另外計講埋少少，咁啊，羅馬就贏2-0啦， 羅馬經常贏2-0啦。 佢係咪四大聯賽唯一隊仲係贏曬嘅？ 應該 係 四大就應該係啦， 係 啦，巴塞會失分啦。 唔係巴塞馬體 都係， 巴塞馬體係啦係啦。 咁啊， 馬體好快拜拜㗎啦。放心啦。 今個禮拜對你嗰隊嘛， 羅馬就再下贏2-0啦。咁啊，個勢非常之好啦。 個勢真係好勁啊。咁就 另外仲有一場嘅，簡單提一提啦，費倫就輸1-2。 係1-2啊，係我漏咗呢場波添。真 係呢場就星期四讀個戲嚟嘅。 因為就費倫先入波就12碼羅斯，咁就射入㗎。咁啊，但係跟住金比亞素。個球運之間嚟一個車身窩裏一射咧，咁就追翻嘅，咁然之後咧，最後就 Jonathan 呢個右閘，即係右因為打3-2嘛，咁啊打呢個翼位啦嚇，右邊翼位咁啊上嚟就射入。 今年國米真係要留意喎，佢啲老鬼反而有啲回地喎。 唔係，我好似睇翻個陣容，我哋出老鬼，反而其實唔係好多老鬼嘅， 多新仔， 多新仔， 出翻啲新仔啊。 馬沙尼就 真係估佢唔到啊， 真係估唔到喎，講真 啊，即係證明呢個教練都有啲料到嘅， 有啲料到嘅。 老我加多少少花邊啊，國米就有單新聞咧，就係佢應該準備賣俾唔知印尼定賣俾邊度，我唔記得咗。 嚇， 印尼大咗， 總之係賣盤㗎啦， 莫拉提賣 盤啦， 全個賣。 係啦，莫拉提肯定係賣盤， 肯定賣 咗好耐㗎啦。 但係咪賣俾印尼咧？全嘅。 係啦，咁但係個價咧，而家傳緊就係250、350、450都有傳過。但係總之咧，佢而家個花邊就係佢收50啫，其他咧係留翻低俾國米。做營運嘅， 咁但係佢本身都唔係 千萬定萬，即係幾百萬啦，總之 係都係賣車胎。 佢係車胎 啊，係啊， 即係佢本身，即係雖然佢樣就好似某個演員啫，但係佢都係 邊個演員？ 顏福亮 係咩？ 我即係亂老牌演員嚟。 哦，我知， 陳積啊嘛。 哦，我知，即係佢剃咗須之後個樣啊，你又咁樣聯想到，我真係諗唔到啊，真係 望到佢我都諗起嗰個演員 係咩？ 但其實佢都係佢即係。